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李雷。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晚唐诗人许浑所作的《游茅山》。步步入山门，仙家鸟尽分。渔樵不到处，麋鹿自成群。石面蹦出水，松头穿破云。道人星月下，相次李茅君。诗人许浑出身于唐德宗时期的一个官宦世家，祖上曾做过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公元832年前后，许浑进士及第，之后曾历任县令、监察御史、州司马和州刺史等职务，仕途上一路中规中矩，不像许多同时代人那样大起大落。或许因为这样的政治生涯，促成了许浑在写作风格上也以规整的五言或七言律诗为主，语句大多数都是圆熟工整的。本诗属于诗人早期的作品之一，描绘了诗人游览茅山时所见到的景象。诗中这样写道：一步一步登上茅山，曲折的小路带我通向修仙的场所。这里是打鱼砍柴的人都不会到达的山林深处，只见一群群麋鹿在其中跳跃飞舞，泉水从石缝中迸发而出，高大的松树将山间的白云刺破。在月亮与行星的光芒照射下，只看见道士们依次在那里参拜茅君。许浑诗中所提到的茅山，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句容市的西南。相传在西汉的汉元帝时期，有姓茅的三兄弟在此地采药炼丹，救世济民。三人在山中潜心修道，最终修成正果，成为了得道的仙人。后世将他们看作是茅山道教的祖师。为纪念这兄弟三人，特地将此地命名为茅山。他们也就是许浑的诗中所提到的道士们参拜的茅君。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著名的隐士陶弘景也来到这里，他将佛道儒三家思想进行整合，创立了道教的上清派。从此以后，茅山便成为了道教信众心中的圣地仙山。如今的茅山风景优美，自然资源极为丰富。茅山之上景观众多，有所谓九峰、十九泉、26洞、28池等诸多胜景。山上峰峦叠嶂，云雾缭绕，气候宜人，奇岩怪石林立密集，大小溶洞深幽迂回，诸多泉水星罗棋布，曲涧溪流纵横交错。 山间绿树丛生，青竹繁茂，不愧是一处物华天宝的人间胜境。茅山的主峰名叫大茅峰，海拔近400米，从远处望去，好似是一条绿色的苍龙昂首于大地之上，俯瞰着世间的芸芸众生。除了极为动人的自然风光以外，千百年来作为道教圣地的茅山，山上还拥有着众多的人文古迹。相传在鼎盛时期，茅山拥有道观近300处，随着历史的推移，许多道观逐年荒芜废弃，历朝历代的战乱也使得茅山多次遭遇兵火洗劫。如今的茅山上最为著名的道观名为九霄万福宫，相传这里正是当年茅氏三兄弟修炼的处所。元代以后，这里得到数次扩建，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道观中收藏有玉印、玉龟等珍贵文物，都是宋代留下来的珍品，堪称是茅山的镇山之宝。后人总结许浑的诗歌，认为他特别喜欢描写与水相关的场景，像是江河湖海、泉水瀑布乃至雨雪冰霜等等。比如那句我们现在经常用来形容紧张气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出自许浑的手笔。在本诗中，诗人也加入了对水的描写，也许这是属于诗人的一种特殊的癖好，不过能在刻意加入水的同时，仍然能让全诗保持流畅和谐，可见许浑的功力之深厚了。步步入山门，仙家鸟尽分，渔樵不到处，麋鹿自成群。石面蹦出水，松头穿破云。道人星月下，相次李毛君。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李雷，最后代表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yeah, yeah, 既然爱

由于在多次空战中，乐以琴都以高超的战术和猛准狠的火力左右开弓，弹无虚发，给敌机以致命的打击。从此日本飞行员视乐以琴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曾经有战友劝告乐以琴变更机号麻痹敌人，乐以琴坦然而坚定地回答，如果因为我的英勇作战为国增威，这是国家也是我个人的光荣，以身许国本是男儿分内事，岂能稀图保全自己而变更机号向敌人示弱呢？乐以琴在空中犹如一只勇猛的雄鹰扑击敌人，毫不手软。可是一离开空中战场，对待已经战败的俘虏，他却宽宏大量。据他的同学五大队24中队分队长王卓回忆说，当时我方对待受伤的战俘是很优待的，和我们的伤员享有同等医疗待遇。有一天我和乐以琴去医院看望被他击落并且被俘的冈本纯一，当我们来到病房，战俘看见我们身着飞行人员的军装，很紧张。我们走过去与他握手，由于语言不通，以琴就拿笔写下，昨天在天空我们各自为国家作战，是敌人，今天在病房我们就是朋友了。知道你的腿受伤了，特带来一些水果和点心来看你，你不要害怕，好好调养。战俘会议后很感动，也写下了非常尊重，表示感激。冈本纯一眼泪夺眶而出，惭愧地深深地低下了头。著名画家叶浅羽曾经以四大金刚为内容做了一幅漫画，参加苏联抗敌漫画展。在南京预展时，画家发现乐以琴也前来参观，特请其一同在画前合影。后来叶浅羽撰文说道，画面上头像最大的那个就是乐以琴。1937年8月23日，苑金涵随着李桂丹队长去轰炸日军在上海浏河的部队，他们在浏河敌阵地上空盘旋着寻找目标，发现敌95式战斗机9架在低于他们的空中飞着。为了完成投弹炸敌任务，他们没有理会这批敌机。李桂丹回头看了看他的队员们，伸出了大拇指，又指指下方，意思是我们来到了敌人阵地的上空，然后一推机头，他就像下山虎一般扑了下来，一串清脆的机关枪的声音响了起来，犹如一串火蛇窜向敌军阵地。鬼子的重机枪阵地一下子哑巴了，李桂丹又一个鹞子翻身甩下了一颗炸弹，顿时鬼子的炮兵阵地掀起了红黄色的烟浪，跟在他后面的飞机一架接一架的俯冲射击轰炸，山呼海啸般的席卷了日军阵地。苑金涵也跟着俯冲投弹，他把炸弹投到敌人阵地后赶快爬升，这时他忽然看见云上先冲下一架涂有红色灰迹的日机，打算向掌机李桂丹的后下方攻击。当时掩护掌机的飞行员没有发现，情况十分危急，苑金涵当即加速并且很快地咬住了那架准备攻击李桂丹的日机尾部，在有利的位置上猛烈开火将其击落。这时有两架日机从他的后面的方向向他冲来，已经躲闪不及，只看见几道火光，听到梆梆梆的几声响，他立即昏迷了过去。飞机旋转下降，从5000多米高空坠落到了1000米的时候，因为座舱被击落， 强烈的风把他吹醒过来。袁金涵赶紧改正嫔妃，才开始发现人机都处于危险状态。飞机的速度太快了，袁金涵本能地用左手去减小油门，这才发现左手掌被子弹贯穿，已经失掉了行动的力量。他环视全身，到处是弹伤，全身衣服被血水染红，破碎的风挡玻璃中吹来的阵阵螺旋桨所带来的机旋风，把左耳根弹伤处的血丝不断地吸着飘出去。后来检察院金涵一共中了8枪，一枪穿耳伤手，腿上中了2枪，后背中了5枪，人已经感到无法支持了，飞机引擎也在放炮，在这个高度是不能跳伞了。他看见前方有块平坦的稻田，先用腿夹住驾驶杆，用右手关了油门，再拉起驾驶杆向水稻田里迫降下去。他的飞机在黄熟的稻丛中翻转了3次，最后一次把他摔出了飞机，跌陷于泥田中。袁金涵本已遍体流血，再经一摔，人就昏迷过去了。两个守着家园不肯候车的农夫看见他出事了，快步跑过来，把他从泥田中拉了出来。他的耳与鼻中都是污泥，虽说没有被打死，但是却差一点淹死在水田中。农夫们帮着他清洗脸上的血迹，袁金涵慢慢的也清醒了过来，见农夫们用一块门板抬着他，冒着日军的炮火来到战地救护队所住的一间乡下别墅中。此地的战地救护队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袁金涵看到这儿一共有8位护士，1位医生，他们9人才刚刚到此处没有多久，袁金涵是第一个被送来的伤员。这时候一个陆军传令兵跑过来口头传令，罗店已失守，我们阵地立刻就要后撤，你们也必须立即往后撤。医生和护士们都陷入退却的混乱之中。这时候有个护士走到袁金涵身边看着他，袁金涵说，你们自己走吧，我的伤已经很重，不一定能够救好，不要管我了，你们走吧。年轻漂亮的护士却坚定地回答，不，我们要带着你一道走，我们来到阵地就是为了要救护你们。护士说完就搬了一把藤椅过来，把袁金涵放在藤椅上坐着，把他用军毯盖好，用2根竹竿绑住藤椅，由4个护士轮流抬着往汽车站方向走去。来到车站以后，他们找到了一部民用汽车，但是没有人会开。袁金涵说，我来开，你们帮着我换挡，我的右手还是能够驾驶的。袁金涵刚要起身走向汽车，突然发现有30多个日军包围过来，他大喊了一声，快跑。虽然救护队的医生护士穿着白罩衣配有红十字徽，但是日本兵还是开枪追杀。袁金涵在藤椅上看得很清楚，日本兵把这9个人全部射杀后拖放在公路路面上。后来袁金涵才知道，他们是上海有名的外科大夫苏克己及护士谢慧贤、刘忠武、陈秀芳等。9名男女全部射杀后，日本兵往袁金涵处走来。袁金涵心想完蛋了，趁日本兵杀人的时候，他去摸腰间的左轮手枪，一摸只剩下枪袋，枪却没了，这下惨了， 抵抗自杀又不行，他决定装死。苑金寒这时候装死是很容易的，他受伤迫降以后，本已心脏衰弱，气息微细。大热天，日本兵去附近村舍里找饮水喝，剩下两个日本兵在苑金寒附近监视着，其中有一个日本兵拿了一把椅子，就坐在苑金寒的对面，好奇地注视着他。苑金寒也就像死人似的，半睁半闭眼珠子，注视着日本兵。此时苑金寒心中想着，流那么多血，伤那么重，为什么我还没有死？为什么没有死？痛苦地活着。而九个年轻的生命为了救我死在了日本鬼子的手中，只要我死不了，就一定为各位报仇。他感觉到日本兵的脸不在他眼前了，目光斜视，见两个日本兵交谈了一会儿，就有一个走了，剩下的一个又在他旁边坐了许久。后来那个日本兵也到车站里找水喝去了。逃吧，求生的欲望给了苑金寒全身灌注了新生的血与力，他立刻从椅子上窜了起来，飞奔而逃。后来他对记者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力量，也许是我平时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意志力和身体特强，也许是我喜爱运动，体格很结实，也许是人类潜在力量的自然发挥。反正我一口气跑了将近20里，遇到了王世远，他向上级要来一辆汽车，把我送到了昆山前方医院。第二天当医生们为我做手术的时候，日机又来轰炸，整个医院被炸得七零八落。很奇怪，只有手术室丝毫无损。院长为了我的安全，特别雇了一艘汽船送我去苏州疗伤，中途又遇到3架日机扫射。船长问我怎么办，我让他加大马力硬闯，结果又躲过一劫。后来又转往南京、芜湖、长沙等地医院治疗，3个月以后我又返回空军继续作战。后来苑金寒才得知李桂丹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轻伤，由此可见当时的空战是何等的艰辛和壮烈，中国的空军健儿是何等的英勇与顽强。 周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人称刘爷的刘翠刚真的是特厉害，从1937年8月16日对日空战中首开记录，到10月中旬共击落敌机11架。为了表彰他的巨大功勋，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航空委员会、中国空军总部曾多次通令嘉奖卫冕，并颁发给他7星星序奖章和2等宣威奖章各一枚。8月15日，刘翠刚率领全队人马和另一大队组成的大机群飞临上海空中，轰炸日军海上各种舰艇，阻击日军登陆，并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驻地及其阵地码头，与日本航空队的多架驱逐机遭遇了。他们奋战数个回合，终将日机击退，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守军的地面作战。8月16日7时30分，第5大队丁继徐大队长率霍克二式驱逐机15架飞护轰炸日军兵营，刘翠刚也披挂上阵，驾驶2401号霍克三式驱逐机担任掩护。在完成轰炸任务的同时，刘翠刚还以凌厉的冲杀 首先击落日本水上侦察机一架，从此开始了这位飞将军个人击落敌机的首次记录。8月17日7时40分，刘粹刚率24中队的霍克机三架继续轰炸上海虹口的日军兵营。他和队员们把飞机两翼所在的8枚18磅炸弹准确无误地投入敌营。日军兵营一片火光和爆炸声，正准备返航的时候，突然遭遇日本上海派遣军特设航空队的8架轰炸机、2架驱逐机。面对敌庞大机群，刘粹刚机智灵活地避开敌驱逐机的截击，和2架僚机比翼作战，配合默契，紧紧咬住3架航速较慢的敌轰炸机，各击落轰炸机1架。余下敌机见状不妙，慌忙调转机头逃之夭夭。8月20日是中国空军扬眉吐气的一天。这天下午1点50分，刘粹刚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奉命率领24中队全部人马再度轰炸上海虹口的日军兵营和阵地。9架霍克三式驱逐机组成了 V 字队形，携带着沉重的炸弹，冒着日军密集的高射炮火直入敌阵。霎时间，72枚18磅的炸弹像雨点似的呼啸而下，多数命中。勇士们正准备返航，突然遭遇敌驱逐机2架在云层下面鬼鬼祟祟地伺机偷袭。刘粹刚下令摆开阵势，集中火力误歼敌机。他精神抖擞，单机直入，敌掌机十分狡猾，在云层上下时隐时现，但是还是被刘粹刚咬住了。在有效射程之内，刘粹刚及时摁动扳机，机关枪喷射出了愤怒的火舌，直射敌机，将敌掌机击落。敌僚机见状加快航速，拼命地逃跑。刘粹刚和队员们急起直追，怎奈敌机钻入云层，未能搜寻到。刘粹刚随即率队飞往扬州，在返航途中又遇见一架从长江口外日本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水上双座侦察机，在云层下正窥视着我方阵地的情况。刘粹刚加大油门，奋勇直追，敌机忙不迭地逃往长江口外，妄图寻求航空母舰的庇护或者紧急降落。但是刘粹刚的2401号机哪里肯放过他，一直追击到敌舰上空，一阵猛烈的射击，敌水上双座侦察机就像平时演习的空中飞靶一样，中弹起火，摇摇晃晃地栽落在长江口内。这一天，刘粹刚击落了2架敌机，而自己竟安然无恙，创造了中国空军罕有的战绩。8月23日7时30分，刘粹刚率机4架从南京出发，掩护有机轰炸在吴淞口登陆的日军及运输舰。这时候日本航空队的5架驱逐机前来拦截我轰炸机群，刘粹刚率先冲锋驾机迎战，即击落敌驱逐机1架。僚机队员袁宝康也不怠慢，学着刘队长的样子一阵急射，将另一架敌机击中起火，坠地爆炸。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华夏文明千年事，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

上集当中说到，本书想偷偷安排小鱼独自离开神秘岛，让小鱼坚信他的父亲游大海确实在岛上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小鱼决心留下与大家联盟寻找这个秘密。海边和丛林已经踩点多次，没有异样，现在要扩大范围向后山挺进。为了研究进山路线，王法在餐桌上摆起了沙盘。现在大家对神秘岛的整体认识来自进岛前的漂流游，可以大概确定的是，岛的南面是海滩和丛林，淡水湖和山洞在海拔第二阶段，剩下未踏足的地方似乎都是浪石崖，悬崖峭壁似刀劈斧削。想探索全岛布局，最好能够空中俯瞰或外围水路，但空中飞行不现实，笨叔不带路，也没人敢挑战乱流。而想探索更高处，在找到现成山路前只能攀岩，最佳出发点正是淡水湖畔的山洞。笨叔的杂物间东西很多，头盔、安全锁和绳索、八字环下降器，这些简单的攀岩工具都有。看来啊，海哥他们也经常攀岩。唯一头疼的是大家的草鞋，男人们可以对付，小鱼娇嫩的双脚怎么办？尽管小鱼一再说没关系，笨叔仍然拎了一双他自己的运动鞋过来，并剪下一块毛巾塞在了里头。大是大了点，总是比草鞋强。小鱼心里暖暖的，给了笨叔一个拥抱，在他耳边低语：放心，我会好好的回来，也不会让我爸怪你的。迎着台风后的第一缕阳光，众人送探宝组再次探访了山洞。这一次王法点燃了火把，把整个山洞照得通亮。正如王法所说，和尚雕像的眼睛果然是水晶石相成，隔了一晚又凝结成水珠在眼眶里。火把一靠近，雕像又流泪了。丽丽取笑初六昨天吓成那个熊样，碧荷姐却仔细地帮雕像擦去眼泪，然后跪在雕像前拜了三拜。自见不解地说：妈，你干嘛呢？碧荷姐虔诚地说：哎呀，大家都来拜一拜吧，请惠帝他老人家保佑我们找到宝藏，平安回家。这句话倒是说进了每个人心里，没有人在笑闹，所有人都向雕像或跪或作揖行了礼。出洞前，马鹏突然来了一句：这个山洞会不会是惠帝当年隐居的住所？碧荷姐若有所思：有可能，壁画和雕像都有几百年了，可能是服侍过惠帝的人留下来纪念他的。至于现在是谁在修复壁画和守护海岛，就要等我们揭开谜底了。站在山洞外，众人抬头仰望着山路，不，这里没有路，这是一面如同斧劈过的岩峰。想要踏遍神秘岛，第一个难关便是这接近90度的垂直天梯。这时大家开始议论探宝组的决定正确与否，这里至少有大半人是爬不上去的。玩惯户外的王法理所当然成为开路先锋，他要徒手上爬，固定毛桩，挂好攀岩绳，再让队友们跟上。他刚攀了几步便有惊喜，原来岩壁上早有毛桩固定，看来这又是海哥留下的足迹。这意味着山上果然值得一探，也将大大节省探索时间。不过小鱼毫不逊色地也跟着王法徒手上爬，这让王法有些恼火：哎，我说你能不能像个女人一点，说好了让我先上去放绳。小鱼心情不好，此刻更是没好气儿：别小看女人啊，你也是女人生的。王法无奈：难怪你单身啊，你这个人啊自带男女双属性，根本不需要男人，也没有男人敢要你。小鱼也不客气地回敬：别忘了你也是剩男，那是因为你雌雄同体，但凡正常点的男人都不会这么撕女人。 两个人挂在半空，互相瞪着眼，谁也不肯服软。马鹏在下面看得着急啊，不由得大喊： 小鱼，要么好好上去，要么下来吵，很危险。 王法继续往上爬，嘴角露出一个坏笑，看来我错了啊，你把小朋友给迷住了。小鱼给了他一个白眼，你不也把丽丽迷住了吗？昨天在山洞他扑你那个劲儿，要是坚强没找到，怕是要赖上你了。王法有点意外，啊，你这么注意我，难道是吃醋了？呸，小鱼的脸有点说中心事的发烧，真不明白为什么他跟王法明明能在危难时托付生死，却不能像正常男女那样好好说话。这之后他们都沉默了，小鱼就这样满怀心事地往上攀爬着。爬到快第一段顶峰时，一个走神踩到了松散的碎石，脚下滑空，顿时整个身子的力量都靠双手悬挂在岩石边缘。那一刻下面的人惊呼四起，小鱼也脑子一片空白，难道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却要失足在这小小的山崖吗？一双手从上方有力地抓住了他。小鱼抬头一看，是王法，原来他已经先他一步登顶，此刻他正咬紧牙关支撑小鱼的体重，俊脸因为用力涨得通红，他的眼神是如此紧张和焦虑。这个眼神在汪洋中的筏子里同样出现过，他是在意他的。小鱼心里一震，有了王法的帮助，小鱼稳住了踩点，借着他的拉力登上了最后一块大岩石。上去的那个瞬间，因为王法用力过猛，连带的拉着小鱼扑了过去。小鱼惊魂未定的喘着气，半晌才回过神，发现他整个人都扑在王法怀里，他的左手还死扣着他的右手，而他也借势搂住了小鱼的腰，两个人就像情侣一样亲密的脸对脸身贴身。小鱼羞红了脸，赶紧推开了他。王法此刻的笑容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像坏人。刚才还叫丽丽扑我，怎么马上就学会了？你这是要以身相许吗？本来还想说声谢谢，听到这里小鱼把脸一拉，滚。你这人真不是好歹，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小鱼再没理会不依不饶的王法，心里刚对他萌生的一点好感又被抹杀了。尽管有绳借力，攀岩对乌马鹏来说仍然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他手无力脚发软，外加一个恐高症，倒要比他还小的自荐一路拖拽加鼓励。为了帮助他们，王法甚至不得不再次下到谷底，探宝四人组全部成功登上第一个大悬臂，已是11点，强烈的阳光一扫前几日的冷潮，终于站在曾在岛外仰视过的那两株巨大的木麻黄树下。只见眼前绝壁高耸，怪礁林立，回首海天辽阔，海岸曲折。马鹏张开双臂捞风，发出了一声心情舒畅的长长呼喊， 我爬上来了，我又干了一件酷毙的事儿。 四人当中只有小鱼笑不出来，他开始希望这是一场误会，希望谜底能替海哥洗刷一切嫌疑。登上了大悬臂，探索神秘岛仅仅是个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发现接下来的路更难走，前面不仅有接力赛事的层层悬臂，即使坡度较缓的山路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烈日当头，晒得汗如雨下，体力在逐渐下降，藤条草鞋无法给予更多保护和支撑，第一站就让马鹏脚上全是大血泡，一瘸一拐大拖后腿。意外的是，同样穿草鞋的自荐却和王法一样只是轻微伤，这个一直没被大家注意的学生哥在关键时候凸显出他过硬的身体素质，他甚至取代小鱼和王法并驾齐驱，把照顾马鹏的任务留给了小鱼。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带着马棚这个累赘，虽然大大影响进度，不过每次歇脚，他便拿出从木屋带来的纸笔，细心绘制神秘岛的地形图，具体方位、大概海拔、周围布局全标注清楚。小玉一见便发自内心的赞扬他。马鹏当然又归功于平时的游戏训练，自荐忍不住夸了句：“马鹏，你这种人才如果让海盗收了，一定如虎添翼。”马鹏直摇头：“哎，用词不当，应该是为虎作伥。”大家一起大笑起来。时间到了13点，他们在悬臂上吃了简便的干粮午餐，很自然的，大家的话题集中到了自荐身上。首先当然是马鹏想跟同龄人找点共同话题。哎，自荐，你平时都玩什么游戏啊？自荐想了想，不，我不喜欢玩游戏，要玩就玩户外，像小鱼姐和王法哥那样。马鹏不好意思地笑了。啊，好奇怪啊，怎么全国不玩游戏的同龄人全在这里让我碰上了？玩户外的人怎么会选择读经济学呢？小鱼好奇地发问。有一种选择叫你妈想让你读这个专业。自荐嘴上说着是妈妈的选择，表情却没有任何的不情愿。这也是你爸的意思吗？王法突然发问。哦，我爸想让我去特种部队接受训练，不过他的意见不重要，反正他已经挂了。说到父亲离世，自荐仍然显得很轻松，好像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王法有点惊讶。对不起啊。嗨，无所谓。自荐话题一转，王哥，你不觉得我们要集中精力找山洞而不是爬山吗？王法不解地看着自荐。你看看这里的山体结构啊，既然下面那个山洞是天然形成，一定在别的什么位置还有山洞，所以我认为秘密在我们脚下而不是山顶。你看吧，我们今天即使能爬到山顶也是白费功夫。自荐侃侃而谈，一点没有挑战领导权威的压力。王法看自荐的眼神更加惊讶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不过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其他山洞，就只能由下往上排查。如果我有秘密，不会藏到一个自己很难进出的地方。如果我有秘密，一定会藏到别人很难进出的地方。王法和自荐各持己见地对视着。小玉不耐烦了。哎呀，好了，你们都是藏宝专家，管他藏在哪里，咱们都给揪出来好吧。接下来的路程进度更慢，因为除了登山，还要一路巡查哪里有山洞。四人当中只有自荐精力充沛，现在几乎都由他打头阵。每到一处新地方，他都要拿着石块在石壁地面东敲西戳，寻找可能突然冒出的山洞。遗憾的是，一路上行一直没有再发现类似的岩洞，到下午4点时只剩下最后也是最高的一段悬臂。这时四个人的体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马鹏仰望着最后一段天梯，口干舌燥地摇摇头，精疲力尽的他不可能再爬得上去。自荐太追求速度，结果不小心崴了脚，整个右踝关节都肿了起来。他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给出了他的选择。上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了，别说把金银珠宝背上山顶，普通人把自己弄上去都不可能，而且时间不早了。马鹏横起手掌对准太阳，太阳会在45分钟之内落山。你怎么知道？大家异口同声。你们看啊，就这样横向举起手掌，隔在太阳与地平线的中间，一根手指代表一刻钟，现在太阳到地平线还有3根手指的距离，也就是离太阳落山还有45分钟。马鹏， 你在哪儿学的这些啊？真牛！只要有任何夸马鹏的机会，小鱼都不遗余力。他知道他现在非常需要重建自信。马鹏有点羞涩了，平时没啥娱乐，就研究些乱七八糟的闲书。我们赶紧下山吧，现在下还能在6点前赶到。自信着急地指着手表。王法看了看快摊成一团泥的马鹏和已经心焦气躁的自荐，这样吧，你们在这里休息，我上去看看，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不爬上去我不甘心。好吧，你不相信我，结果只能是让你死心而已。自荐肯定地下了结论。我也去。小鱼擦了一把汗，咬紧牙关站了起来。王法心里有些怜惜，嘴上却不听使唤的像平时一样顺出一句，哎，别逞强了，人都快累成狗了。我不是逞强。小鱼果然怒了，我想上去不是为了找宝藏，我是想证明给你们看我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之前的一段路小鱼已经明显很吃力了，王法真担心他会倒在最后一程，只得放低声音无奈地说，好，这次让我先上去给你放绳行吗？算我求你了。这一招果然给了小鱼一个台阶，他仰望了悬臂一阵，也心知自己体力不济，便缓缓点了头。最后这段路王法也异常艰辛，好不容易登了顶，他却没有像刚才那样转身照顾队友，而是被什么吸引了似的消失在山顶。这时自荐警惕起来，朝上面大声喊话， 王哥，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我也上来看看吧，跟下面一样，你要不要上来看看？ 王法从上面探出头， 小鱼，要不你和自荐一起上来，就是什么都没有我更要上去。 小鱼却倔强地回话。又费了半个多小时，小鱼最后登顶的那一刻却没有理会王法向他伸过来的手，而是倔强地自己爬了上去。上去那一瞬间，他便瘫倒在地，像条搁浅的鱼一样奄奄一息地喘着气。王法并没有对他的无理在意，而是坐在他身旁郑重其事地嘱咐，小鱼，一会儿不管你看到什么都不要喊出来。 为什么不能？ 小鱼大声道。这家伙真是个透明人。王法有点气急败坏的压低声音，真的不怀疑我们当中有奸细吗？小鱼弹坐了起来，不自觉的也压低了声音，谁是奸细？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任何人都有嫌疑，比如自荐。开始我还纳闷为什么碧荷姐舍得让他跟我们冒险，事实证明他身上有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能量，他绝对不是个普通学生。小鱼回敬道，也比如你，一个有领袖气质的户外探险家，你绝对不是个普通兽医，你呀，是个老狐狸，说不定我是猎人呢。不，一个身上有鳄鱼纹身的男人不可能是警察。小鱼盯着王法的左肩，肯定地下结论， 有纹身呢不一定是坏人，念菩萨的也不一定是好人。 王法笑了笑，转过头努努嘴， 你先看看这个地方再怀疑我吧。 这里是神秘岛的最高峰，令人惊讶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山尖，而是一个连接着神秘岛所有山崖的大平台，面积有足球场大小，看得出来这里被人工炸平修整过，完全可以给好几架直升机提供足够的起降空间。当然这还不能称之为奇，奇的是平台中间有一个陷落的大坑。 王法拉着小鱼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探身一看，原来这是一个垂直下去的大岩洞。这时太阳已经快落下海平线，洞内阴暗幽深，看不见底。王法让小鱼看着他的秒表，然后折了一根荧光棒扔下去，自己则盯着他直到消失不见，总共费时6秒。王法喃喃道，